天父，我们这群蒙福的人再次聚集在你面前，因着你自己爱子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被你称为义，并且你将儿女的名分赐给我们，你也将天上地上所有的福气都赐给因着耶稣基督赐给你自己的儿女们。主啊，帮助我们今天从亚伯拉罕的生平当中看到你蒙福，帮助我们要如何活出和你心意的使命的人生。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光，这段时间特别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教师，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关照我们，也帮助我们在你面前重新立志过讨你喜悦的生活。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在过去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这个成圣的系列结束以后，我们有一段时间来思想怎么样过一个有使命的人生。我不知道你多大年纪以后开始思想活着的生命的意义，为什么要活着。有些人很早就开始想，那我想你在大概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让你写作文，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没有？或者我的理想，笑的人都写过，没笑的人不知道有没有写过。写过啊，我给大家讲过，我喜欢做司机，火车司机。后来第一次18岁那年见到火车的时候吓半死，火车司机是其实烧煤炭的时候，非常看起来不像我小时候被老师浪漫化的理想。火车司机把木材送到建材送到全祖国各地建设中国，建设祖国。那时候我要一个海岛的孩子，居然梦想要成为火车司机。我后来也留意到每个时代的儿童在看他梦想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时代的变化。后来我长大一些以后发现，长大一些的孩子就梦想要成为科学家，因为1978年中国开始向科学进军，然后年轻人就很兴奋，还有后来就79年80年就可以上大学，就有奔头了，那就开始学科学，要建设国家。再往后人要开阔眼界一些，1986年以后有些人就传出来中国好像不够民主，那有一些声音出来慢慢慢慢要预备一群年轻人要过更加民主的生活。后来30年前就酝酿了一场大的运动，要去诉求一个民主自由的思想。再往后以后就沉默了一段时间，好像那一代89年之后的年轻人就看不到有什么梦想。哎，再过一段时间发现不是没有梦想，他们已经其实都已经许多人都下海去了。啊，教授也下海，那些我们以前学术科学家们也下海，哎，后来有大公司建立起来了。这还没有不好，经济起来了。哦，慢慢慢慢，最近有人告诉我说，你要看看中国前30年经济的成就，你就看到那一代人的付出。当然，我们看到我自己的祖国在过去30年经济发展的同时，这种人的付出、劳动、汗水、辛勤，这些都不能抹杀的。但是我今天关注的焦点是看到儿童、青少年的梦想的改变。大家看见在微信里面都看到，我相信这些很真实的。有一个男孩子写文章的时候，他的梦想是要成为参观。哎呀，我不久前看到的时候我很惊奇啊，贪官怎么会成为儿童的梦想？哦，原来他只看见贪官吃得好过得好，而贪官住的豪宅，贪官可能还有几个老婆，当然孩子不知道呢，几个老婆不一定是一个幸福。但是看见这个贪官的生活方式的时候，父母可能也没怎么正确的引导，孩子居然偷偷的在心中纯洁的心灵在梦想的有一天成为贪官。还有更让我们难过的，女孩子居然梦想成为什么二奶。哎呀，这个就让人更难过了，贪官啊，你还有豪宅，还有二奶是用尊严来换取一种生活，是一个变相的妓女，居然这种二奶的这种生活，屈辱的生活，也有人成为青少年的梦想， 哎呦，我就看了说好难过啊！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像我小时候不懂了，老师引导我们，我们就做火车司机啊，就成为梦想，也很纯洁的梦想。直到后来才发现，火车司机对我们海边的孩子不太适合。但是贪官和二奶居然成为一些儿童的梦想。我们从这些梦想当中很真诚的希望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看见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价值观的混乱。但是我们回到我们教会，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知道蒙福了，我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得救了。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属天的福气，地上许多神加给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加给我们极大的福气。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借着亚伯拉罕的例子，来看看神为什么要祝福我们这些人，到底什么是福气，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福气，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得到这些福气。 What, how, why， 我们为什么会得到这个 blessing， 什么是福气。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十二章很熟悉的经文，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刚才读过，我们再大声一起读一遍好吗？这段经文很短。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王国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亚伯拉罕顺服神呼召离开乌尔以后，神向他的显现，然后赐福给他，并且告诉他要万国因他得福，这个熟悉的例子。我们借着这个，我们有一系列的思想圣经里面的人物，看见他们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一种使命在引导他的人生。尼采是一个我们非常不喜欢的，很反对基督教的一个哲学家，但是尼采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当一个人知道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他就能够忍受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当一个人知道他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他就能够忍受任何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基督徒也是应该，今天我们从我们的信心的始祖、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那里看见他的人生到底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效法。首先从他身上，我们来先看看他的福气。亚伯拉罕他蒙神的呼召，神要他，我们看见他的使命的人生是从呼召开始的。从这呼召开始，什么呼召呢？呼召神呼召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在原文里面是有三个离开，离开本地，离开本族，离开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去。这是他的呼召。乌尔是当时两河流域南部那一方相当富庶的一个城市，在那里亚伯拉罕有他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成长，在那地方是过得很，其实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安逸的生活。但是神的呼召非常的奇妙，要让他离开乌尔，这些大家都是在教会里面，在查经里面都很清楚的。这三个离开来代表着他要切断三种使他可以使他得安全感的、使他可以依靠的一些根源。他离开本地的时候，他跟什么切断呢？我们是移民，应该很理解亚伯拉罕的。当我们离开祖国的时候，什么东西切断呢？千万不要犹豫啊！我看到有些新同学来芝加哥，还没到这里，芝加哥知道餐馆，华人的餐馆，他说在西郊都知道，从西北大学都一到这里，先到西北那边吃一个小餐馆，而且不是大餐馆，那个有他很喜欢吃的菜。这是什么？不只是食物啊，文化，对的，文化，食物是文化的一个表达，一个，我们华人一看就是食物哈。离开文化，你感觉好像不明显。啊，只是文化，我们会英文了。请问会说英文的人都知道美国文化吗？不一定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尴尬的事情啊。留学生没有经历过尴尬的事情，那你在中国的时候英文就太好了。 我们来美国留学的时候经历过，我们也会讲几句英文，但是好多文化很多人家的习俗我们都不知道，然后突然间开始想家。那个想家不是小时候离开父母家的，是好像跟一个文化断奶以后那种啊那种难受，然后你开始体会一点点。政治犯里面有一种叫流放别人，对吧？把人流放了。以前我觉得哎呦，流放跟旅游一样很自由啊，流放算什么呢？哦，我以前对流放真的不了解，后来知道来美国想家乡食物，想吃吃不到的时候，哦，想见父母没有钱回去的时候，我才知道流放是很苦了，没有人被流放过的。但是我们是自我流放，我们是自愿来这里。文化上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就离开了他的文化，我们移民有体会的，当你有一种揪心的去想着家乡的东西的时候得不到啊。师母有一段我们有一段怀孕的时候，她想要吃杨梅，哎呀杨梅在这里没有，我说你想吃杨梅就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我够不着啊。这他就喜欢吃家乡那个东西，但是这里没有啊。你说你是你不喜欢吃一点别的酸的东西不能代替吗？这是文化。谁呼叫他离开文化，是让我们在那里舒适的，在那里可以用自己的母语，用自己的食物文化，在那里好像 baby 闻到那些什么布啊一块什么东西以后他都可以安慰物一样，文化就有这种，那你在那里很安舒的。想要亚伯拉罕离开文化，离开他使他很舒适的安逸的那块环境。离开父家，哎，请问你有没有离开父母了？有啊，不但是移民了，不要移民，上大学就离开父家了。我是上初中就离开父家了，因为我在岛上读，岛上一到初中，我们岛上有一个小初中不太好，后来我们到岸上来读书。我十三岁就离开大陆了，严格来说，就离开海岛进到大陆来了。我到大陆上来的时候，好多不适应啊，因为大陆上的孩子很有文化，我们海岛的孩子连课外书都没有，我们只会语文跟算术，连安徒生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你看看我们有多么无知。安徒生后来才知道，哦，卖火柴的小女孩，我们那时候课本上没有，后来别人孩子都懂，就我不懂，我们岛上的孩子都不懂。哇，离开父家的时候，后来发现，哎呦，以前发烧了，肚子痛了，找妈妈爸爸，哎，我十三岁啊，在一个很偏僻的一个村庄里面读初一，哇，肚子痛，有一个另外一个村庄来的孩子，我头痛，他肚子痛，我们两个在那里哭啊，他哭大声一点，我小声一点，老师也不知道，十三岁啊，哦，我知道我们这里有十三岁的都离开国家了，哇，离开家的时候，你有痛苦，有难处的时候，以前可以找爸妈的，很习惯的，那时候也没电话，也不知道在哪里打电话。哇，那个真是那时候才知道爸妈在边上有这个在家千日好，才知道这句话。亚伯拉罕离开了家，离开他的父家，离开他供应的源头，离开他开始孤独，开始有压力有焦虑的时候可以依靠的对象。他再次离开什么？先离开了本族，先离开本族，再离开父家。本族在那里给你提供很多帮助。我们家在村庄里面，黄家是大族了，谁要欺负到我们黄家，那不得了了。哇，那个势力很大的。我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家本族里面势力多大，在那里有真的有安全感了，有人保护你的。到现在，在加拿大那边还有一个皇室中心会。哇，我不知道早期移民到国外来，在加拿大的地方。皇家特别团结，他们只帮助皇家，这个我们太狭隘了一点了。我这样讲可能不公平，可能皇家也帮助过别人，但是皇室中心会只要皇家进去，你告诉他你是哪个支派的，哪一年到哪一个地方，都会特别你遇到困境的时候，皇室中心会在川南趟会跟你皇家提供一定的帮助。这就是本族。我们在华人文化里面，你经常如果你刚好信某个稀有的信，哎，你刚好一样的时候，我们这里有个弟兄刚来信宿宿舍的宿，如果你有刚好跟他同一个信，你赶紧去找他，因为这太稀有了，那你肯定跟他很亲切了。 我们以前小组里面一个弟兄姓吕，哇，来到刚好那个来的小组的组长也姓吕，哇，吕弟兄见吕弟兄，啊，后来吕弟兄搬到南方去的时候，我们都舍不得，特别那个组长吕弟兄特别傻舍不得，啊，这就是本族了，他又比文化又轻一点了。中国人有句话用本族形容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就是老乡，他虽然是文化里面一样，他又亲了一层，他可能吃的东西都一样。前几天我们最近去参加一个敬拜大会，那个礼拜见到一个师母，哇，他是福州来的，哇，讲起来福州的东西，我都要流口水了。那个就是老乡，那就富家，那是本族。再说刚才富家，富家的更近了，就是里面你的需要困难难，就是难处都可以找父亲的，找父母的。我们移民很理解亚伯拉罕的呼召的代价，神为什么呼召他要切断与他的文化、与他的族群、与他的家人的关系呢？为什么这样做？我相信大家查经里面都已经明白，神要呼召一个人将来要承受神给他的祝福，而且万族要借着他来祝福的时候，神要让他第一步要学会去依靠神。移民应该比其他本地没有做移民生活的人更理解亚伯拉罕那种生活，也更能理解这个民族借着亚伯拉罕塑造了一个游牧民族，他那种不断动荡中间、移动当中来信靠的一个不动的对象，这种民族的情怀。所以移民民族在不断的动，对吧？这个游牧民族不断的动，他牛羊逐草而居，哪里有水哪里有草他就定居在哪里。但是亚伯拉罕跟其他的游牧民族不一样，这个民族是不是根据水和草的，他是根据上帝的引导和呼召来移动的。他跟吉普赛人不一样，吉普赛人也是移动的，但是吉普赛人我们知道在欧洲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感谢神，最近有很多人向吉普赛人传福音，吉普赛人很多人信得住。这个移动的民族是很特殊的犹太民族，从亚伯拉罕开始，他是个以神的呼召引导作为中心的，他不是根据牛羊的水和草在哪里。所以当这里呼召是属于他，神对他一种呼召开始，他的使命人生是这样开始的。而且他叫他去的地方是去神要指示的地方去。请问这地方他知道去哪里吗？不知道啊。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说他出去的时候怎么样，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的。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带你去一个地方，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哪里啊。昨天我们礼拜六带了一些年轻人一起去一个 Star Rock， 去饥饿石公园，去那里去走的时候，有个新朋友，他走着走他要跟我的，跟你走，我别跟我，我说我也不会知道怎么走，我们可以一起走，但是我们跟前面会走的人。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他是慕道友的，我要跟他走迷路的时候会绊倒人。因为很多年前有一个杂志的主编在这里慕道很久，就在这里慕道帮很久。那有一天我们一起去看烟火，国庆回来的时候坐火车回来，刚好下大雨，那我就本来很少坐车，结果进到 Union Station 的时候坐火车方向坐错了，哇，又下大雨，很难背那天。后来这个人写了一篇文章，你 Google 都能找得到。他说这个黄牧师啊，这个在坐火车都能坐错地方，不知道跟着他会不会上天堂再来。他文章已经写出来了，已经见报了，而且他还是一个杂志的主编，叫海外华人周刊里面的。他这个黄牧师，这个火车都能带错了，这个将来跟着他会不会带到上帝那里去，不知道。所以我昨天不敢带那个牧道友，我说我们跟着他，我再带错又绊倒一个人。因为这是走弯弯曲曲的那个小径啊，我们是走野路哈，那个再带错了不得了。但是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去哪里的，他是每一步都要听神的。神为什么不早一点给他一个地图 GPS 这样啊，就告诉你怎么走？为什么要训练什么？哇，太好了，他要学习信心的依靠，每一步。我听到有个弟兄解释那个诗篇119篇105节哈，讲得非常好，你是我脚前的灯， 是路上的光。他说什么是脚前的灯呢？有个弟兄解释很好，他说脚前的灯就是你脚前面的灯。我想一想，这什么解释啊？他意思就是说这个灯不是很远的那地方给你指的，就是刚好你在脚前看得见了。哦，我说这个我还没听过这样解释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旧约专家王东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解释的。脚前的灯你走的时候看不见的时候，刚好神就引导你，那个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呢。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神呼召他要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的时候，没有告诉他一个地图啊，迦南的地图怎么走，没有了。神要给他很容易的，但是神没有给他，要切断他依靠的来源，然后引导他走的路是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远向，但是告诉他神就是他的意向，神就是他的引导的人，他所能做的事情就是跟着信靠这位神，一步一个脚印，神往哪里走他就学习顺服跟着神。哎，这个呼召是不是很奇妙？这个呼召是违背人性里面好几样东西，一个是我们的安全感切断了，那一个人要切断我们安全感，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提供个更大的保障，我们才会跟他，对吧？但是前面路又不太清楚，这个呼召很奇妙啊！你很安全的东西没了，但是前面呢又没有给你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是说我要你去的地方。这种呼召是要操练他完全顺服神自己，甚至都不是神给他提供的一个明确的方向又给他一个新的安全感，不是的。神不要用他所谓的安全感，所谓他文化以前的物质那些东西，家乡带来的安全感，连未来的清晰的方向都不成为他的安全感，是神自己成为他的意象。就像刚才弟兄带我们唱的诗歌，神自己成为我们的意象。这个伟大的呼召，特别的呼召，是他蒙福的开始，他是这样的开始，然后告诉他后面 看见要成为怎样的祝福。第四节那里，十二章四节里面，亚伯拉罕就信神，他顺服神就走了，就走上这条路了，他用行动来回应神的呼召。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亚伯拉罕使命人生，他是基于神的应许。第二、第三节的你刚才读了，神要给他祝福的三个方面提到，他要成为大国，并且赐福给他，要给他大名，三个方面给他的赐福。亚伯拉罕的时候一个人出来大国，这个是不知道将来他离开的时候其实生存都有困难，但是要允许他成为大国，他是还看不见，要赐福气给他。后来神坚定他应许的时候，十五章里面说要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时候，亚伯拉罕认为我孩子都没有，哪有这些事情啊，觉得好像是你祝福了，他不是不信，他就觉得这个觉得好像怎么弄出天边的沙天边的星海边的沙，我孩子都没有，所以只好说以利以谢在你面前，他不是这个。所以神给他很清楚说要给他祝福，成为将来的大国，赐福给他。在旧约当中赐福的时候，看到大家很容易理解的属灵的祝福没有问题，但是也带着物质的祝福。大家知道成功神学的问题不是只引用这些经文而已，成功神学的问题是他引用这些的时候看到的祝福不够完整，而且他看见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强调祝福那块强调太多物质的祝福。在旧约当中祝福神没有排除物质的祝福，在亚伯兰身上，在约瑟的身上，但以理的身上，这些都有物质的祝福。但是千万不要误解，物质的祝福是表征更大属灵的祝福，但是千万也不要误解反过来，神都是属灵的祝福，那没有物质的祝福，好像我们为了抵抗成功神学把旧约重新再解读，里面把每一个物质的祝福都去掉，那个也是一个不必要的做法。但是最重要的知道这些祝福后面神的目的是什么。在旧约时代，神借着物质的祝福让亚伯兰成为大国，他有很大的名声，到哪里他的名声中间最不好的一次就是他两个孩子在示剑城做屠杀的事情，所以他名声受到玷污了。但是亚伯拉罕其实像王子一样生活在迦南，他非常高贵的，高贵是他本来是高贵的妇人，他打仗回来人家给他人家都不收的，他是 接受上帝的祝福，不接受外邦人给他的，所以他非常按现在的话是很清高的，为神清高，他不是个性清高，他不接受从外邦人，免得外邦人夸口说是我那亚伯兰昌盛的，他是知道神会祝福他，所以他非常有志气，像为神争志气的人。看见亚伯兰的祝福里面，我们来思想最后一点是最重点的，他为什么神要祝福他。亚伯兰使命人生不但始于呼召，基于神的应许，他最后终于成为人的祝福，他人的祝福。神祝福亚伯拉罕是为了使他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甚至万国的祝福。在第二节第三节这里都提到，最后神祝福他是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而且说万国，第三节那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英文是 All peoples on earth will be blessed through you. All peoples. 我在中国的时候学英文说 people 这个词就是复数了，不能再加 s， 再加 s 就是错别字。但是我看圣经 All peoples， 这圣经出现错别字吗？你们有没有学过语法？学过语法 people 加 s 是错是吧？哦，为什么这里加个 s？ 圣经不会错。people 这地方代表一个族群，加上 s 的时候是很多的族群，华人的族群、犹太人的族群，那时候 people 可以加 s 的。所以亚伯拉要成为多个族群、万个族群的祝福。亚伯拉凭什么可以成为这样的祝福呢？他一个人有什么能力？他生的孩子再多，也不能成为所有的族群的祝福了。感谢神，我们不好理解啊。我听到有人这样说，犹太人祝福我们呢，我们有爱因斯坦啊，有许多有在美国很多，那我们是脑袋，人家是钱袋，是华人是脑袋啊，做工程啊，犹太人是钱袋，他管钱的。所以他说你看犹太人成为美国的祝福，在美国也祝福了犹太人。他说把这个祝福当作犹太人很聪明，我从小就听我的邻居告诉我们犹太人很聪明，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是犹太人，我心里很不舒服，不是华人吗？但是我爸爸没反对，因为我爸爸看见别人称赞犹太人他没太大意见。我说犹太人怎么是最聪明，我们华人是勤劳智慧，怎么会？这地方不是指犹太人的智慧成为万族的祝福。加拉太书我们翻下第三章十六节，看看神透过的后裔是怎么样的后裔来祝福全人类的万族的祝福。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大家翻圣经，这地方是我们不太容易理解啊，为什么这地方应许好像透过亚伯兰的后代，不是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吗？怎么透过怎么祝福他全人类呢？第三章十六节，我们能够翻到了一起来读。三章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这就是基督。所以神是借着谁？不是借着爱因斯坦祝福全人类的，不是借着那些很会做金融管理的犹太人祝福全人类的，不是透过那些智慧的拉比们的智慧的教导祝福全人类的，透过谁啊？是透过一个子孙，那一位子孙是透过基督。所以你看保罗被圣灵启示发现，犹太人神借着亚伯拉罕不是透过他，还是很多以后祝福全人类的，是透过独特的那位后裔，肉身的后裔耶稣基督，救恩是从他出来的，借着他祝福到所有世界上的族群。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我们是一群领受神祝福的人。我们今天早上还跟师母讨论说什么是祝福，师母特别马太就想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那些温柔的人、清新的人、那些使人和睦的人，想到这样那些耶稣讲的那些祝福。当我们领受救恩的时候，我们就被圣灵更新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了，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了。 虽然我们还不完全，还在老我里面挣扎，但是我们里面性情被圣灵改变了。一切重生悔改的人，神都将这种属天的性情放在我们里面。那成圣越好的人，他越像耶稣；成圣慢一点的人，他慢一点，他可能会长一点。但是我们都有一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然后这个生命不断的成长，成长以后，我们就成为许多人的祝福。那这地方看见我们首先先知道我们是蒙福的人，蒙了什么福气呢？蒙了救恩的福气。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去寻求，不是医治，不是友谊。虽然在这里神会有医治的大能，虽然我们在这里会找到属灵的朋友，甚至文化上的朋友，但是教会最大的祝福不是这个。我们在神家中最大的祝福是承受了救恩，认罪悔改，然后有新的生命的性情。我们有耶稣所讲的在八福里面是那样的祝福，然后我们借着这样的祝福的生命，跟周围的世界进到别人，跟别人相遇，别人在我们生命身上看见不一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于是有人有兴趣的就问，哎，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人？就像别人可能问父亲，我父亲，你原来性情那么暴躁的人，怎么变得这么温柔？那他就会告诉他，耶稣改变了我。那就是开始对别人产生的祝福。很多年前在宣中国那时候，白内障还不能够得医治的时候，还是不治之症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到中国去，他把一个白内障的病人治好了。结果这个人在几天之后带着48个人就到他的诊所那里，到宣教士的诊所。你知道这几个人走多久吗？48人走了250迈，就是300-400公里，眼睛看不见了。他们怎么走？我们都没瞎过哈。你觉得应该怎么走？啊，手拉手，你很聪明，他是拿一条线，拿一条线牵了48个人，因为他的眼睛被医治了。哇，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赶紧告诉别人，白内障有救了。他到村庄里面去把那48个人牵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村庄的，48个人听到白内障有救了，就牵着牵着走了几百里的路到那地方，一个一个被医治。哎，请问那个人不说可以不可以？也可以吧，对不对？啊，我好了，哎呦，你看你还看不见，我好了，他也可以这样子嘛。哎，我们不要笑哦，我们很可能今天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了。我信耶稣了，我得永生了，你不信主，甚至那个人对你还是你的仇人，你将来有你的好受。这不是我们该有的性情啊！当蒙受救恩的时候，我们好像那个白内障的病人被医治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哎呀，跟我同受这种患难煎熬的人有好消息了。哎，我们就去找，多囊跋山涉水，因为可以有救了。就像得到救恩的一个弟兄告诉他的岳父，这么好的事情怎么能不要啊？因为他经历过救恩了。最后面呢是讲个穆勒，我们就结束。乔治穆勒是大家知道是孤儿之父，英国孤儿之父。这个人在童年的时候非常的，穆勒这边照片，他爸爸是税务里面的税务局的人。这个呢，这家里很多钱，这个爸爸也不适合让他，本来让他管钱，让他治理啊，怎么管理钱？结果这孩子不但不会治理，乱花钱。不但乱花钱呢，他还后来爸爸看见他乱花钱，就少给他或者不太给他，他就偷。哇，后来变得性情非常的不好，上了大学也是看一些不该看的书，学得非常的不乖，酗酒、贪财、撒谎、骗人，什么都做。在他非常绝望的时候，福音传到了他。他听到的福音，在人看来一群不可能，看来这个人不可能信主了，这大概是人渣。这个人看来非常，这个人没希望的一个人，年轻人。结果这个人悔改了，穆勒悔改了。悔改以后，神就给他对孤儿，英国的孤儿产生极大的同情。你知道养孤儿不容易啊，我们养自己的孩子都不太容易，养孤儿不容易。他一生中间收养了10024个孤儿，办了5个类似这样的大的孤儿院。他不向别人做募款的工作，这个伟大吧？但是穆勒的伟大不在于他自己，他学会一个立定一个心智， 就是信心的仰望主。他有一生当中有大概超过50,000次的祷告神应允了，其中一个大家都记得，孤儿院早晨没有面包没有牛奶了，他就那孤儿们把碗摆开，我们感谢天父供应早餐。孤儿们没有，里面孤儿院里面没有面包和牛奶了，或者不够了，就在祷告祷告谢饭的时候还没有结束，那边有人叮当进来，我们这个面包厂太多了，面包吃不完，我想孤儿院可能需要，哇，一几车面包就来了。过一会儿有面包没有牛奶，叮咚又响了，牛奶那边牛奶厂说牛奶会坏的，但是孤儿院可能就能找，哇，又一大几桶的牛奶就运进来了。这是他祷告中间50,000次蒙神应允祷告里面其中的一些很精彩的，但是类似这样的非常多非常多这样的见证。所以从穆勒身上看见这一个靠着信心他蒙受神的祝福以后，他没有保留在自己身上，而且穆勒成为数千成千上万英国还有世界其他地方孤儿的祝福。但是他凭着单单凭着效法亚伯拉罕那种信心，单单信靠神，他要让世界看见我只是信靠神能够做什么事情。是这个了不起，不是穆勒了不起，是穆勒所信靠的神。所以鼓励大家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周围有哪些你祷告中间敏感，哪些肢体，哪些弟兄姐妹，哪些慕道的朋友，圣灵感动你在哪里有需要，看见别人有需要，你就一个轻微的问候，一个默默的祷告，一个关爱的眼神，一次福音的机会，神就愿着你已经蒙受祝福的生命去影响周遭，去祝福，借着你被祝福的生命去祝福周遭的人。神赐给你智慧，赐给你财物，都是为了要祝福，成为他手中祝福的工具，来祝福周遭许多有需要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为亚伯拉罕生命的见证，让我们看见这位信心之父在那样艰难的呼召中间，他却紧紧抓住你自己。虽然他也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他知道呼召他的神是何等的真实，以至于他一生一世来跟随主，跟随这位耶和华神，成为我们信心之父，成为我们后人所跟随的脚踪。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也借着他因信称义的道理来传到我们今天，是让我们可以靠着单单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得称为义，被蒙福成为天父的儿女。主啊，你帮助我们不把这个福气留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是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跟周遭有需要的世界来接触的时候，给我们敏感敏锐的心，能够将我们所领受的福气带给我们周遭的世界。主啊，特别是弟兄姊妹心灵上有过去的痛苦艰难，被主安慰，被主主啊里面经历到主自己的福气救恩的福气的，主啊，你特别来使用这些肢体，能够帮助周围有需要的世界，让周围可以因着我们可以看见神你自己爱我们的心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名求，阿门。